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咁啊，中间 break 嘅时候就阿 Sam 哥走咗入嚟就话，喂，可唔可以同啲网友互动下 YouTube？咁但係呢喺我而家见到呢个 YouTube 仲係 offline 緊嘅，咁未见到阿留言，未见到阿成，咁呢所以係啦，佢话佢会即係应该会 refresh 㗎啦，咁 refresh 嘅时候我哋再睇睇啦。OK， 係咪有问题就盡量问啦，如果睇到你就盡量答啦。 都可以摆落 Facebook 度嘅我哋 Facebook 嗰边我哋都即係 好 比较容易睇到。 好好以后好啦，我而家开始摆下。虽然希望唔好太迟啊，咁以后呢次次阿 Sam 哥俾条 link 我呢我就次次摆上去。因为呢我哋其实唔知咁多人听 live 嘅，如果听 live 嘅话呢我盡量招呼好啲。唉，你我老细嚟㗎嘛，係咪大家都系係咪咁老细几时都招呼好啦。 我想问 YouTube。 啱啱 post 咗喺 Facebook 啊，点去搏击会啊，屌你咪。因为我哋呢啲系，即系我哋呢啲系啱啱识用冇耐嘅啫。我系比冯伟光好少少吓，佢就出个 post 都唔识，我就出 post 都识少少，都知道点样贴条 link 落去。系啦，我哋而家摆 video 啊，post 唔喺度咩？ 都系。 哎呀，唔好搞住啊！ 唔好搞，唔好搞，唔识搞。仲有咩讲？有刘小丽点讲？ 呢个真系好似睇。 我觉得其实你要将众志列阵，将佢睇成一杠，即系一个。 但 系 列阵列咗咯， 一组一件事啊。咁你譬如你朱海迪而家， 佢哋我觉得系杂牌军嚟嘅啫。 你唔好咁讲啊，好捻多票啊，大佬。 我知，但问题就 列阵系赢晒嗰啲， 同意呢个。 除咗周博言 ，no doubt about it。但系而家个 point 系话，佢哋其实本身嚟讲唔系话，因为我哋有啲共同理念啊，系嘛？ 佢哋就系喂唔好共个理念唔能够共同，所以列咗。 我真系觉得呢啲 理念唔能够列咩啊？认咩话？听唔清楚你讲乜？你讲多次。 佢哋嘅理念唔能够相同。 你咬住条肠喺度讲嘅，讲清楚少少。OK， 系理念 唔 能够， 都讲得好清楚啦。 理念唔能够，但系咧而家众志入边咧，除咗小丽之外嗰三个咧，其实基本上我听到全部都系正面评价，好少负面。当然啦，有啲系话本土或者其他踩场，专登即系针对呢个众志啊，呢、這个就另一回事啦。 你讲系姚教授。 姚教授啊，迪迪啊，呢基本上嚟讲，即系正面比较多啲嘅。迪迪之前都有讲过讲错说话嘅，佢即系话啊，我好觉得啊，即系做嗰啲地区工作有问题，即系唔系几一年做200个个案啊，佢觉得呢样嘢好唔舒服，呢样嘢俾人即系闹到傻啦，又系。咁但系小丽咧，我觉得系好唔同嘅，就系佢嗰啲人对佢嘅评价咧系好极端嘅、啊。 因为嗰次唔系同我讲明讲啦，即系佢似系一个好听话家属啊嘛。 嗯哼， 即系老人家好鍾意一个好听话家嫂喎，即系佢唔觉得系冇咗个仔，而唔系即系唔觉得冇咗个仔系多嘢多咗个女啊嘛。小丽就有嗰种亲和力，佢同每一个人讲嘢都觉得同你好听话。 都难义 工啊，系咧，即系嗰种系唔同噶嘛，即系同朱凯迪完全两件事。你话佢哋有冇需要一个所谓叫共同嘅理念？呢样嘢好值得思考啦。因为以往就系话所谓叫非建制或者叫做泛民，其实一样嘢，我哋就系相对于共产党，相对于建制派。但系问题就系话嚟紧一届开始嘅立法会，越嚟越多素人政治，越嚟越多三面都出现喺立法会，佢哋需唔需要一条底线系一样嘅咧？咁当然底线一样，大家知啦，即系相对于共产党咯。问题就系话每一个议题需唔需要话一个大党去处理？嗱，呢样嘢好值得讲，即系譬如以前嘅民主党。有事要揾民主党啊嘛，阿刘荣基都咁讲啦。我哋以前有事嘅时候，喺每一个议题上面，我都觉得民主党入边有相关嘅人可以帮到我，或者相关嘅议员、相关佢熟悉嘅议题、专业，佢会帮到我。即系譬如关于教育嘅，你可能揾到黄碧云；关于法律嘅，系啦。元水元帥咁啱啫，咁你話如果話 好啦，救嗰啲災民啊啲。 關於法律嘅，你會揾何俊仁，即係以前馬丁啊，最多係呢啲人啦。 而家都係揾佢哋嘅。 咁問題係，咁問題就係話，咁你而家譬如眾志列陣嗰啲，你話需唔需要揾劉小麗嚟處理啲土地問題？ 定位都唔係好清晰啊。 係啦， 唔係佢係退步嘛。 係啦，咁我覺得係而家。即系今届开始立法会，所谓叫大党咧，就系佢哋唔会有一个，即系譬如捆绑式投票。即系我觉得，即系譬如 对于政治议题，又或者一啲比较大啲嘅政治议题，就系23条啊，即系关于民主，即系关于普选，即系我觉得关于呢啲香港价值嘅嘢咧，我觉得佢哋嘅投票意向咧就会波浪波。但系你话喂，譬如一啲经济议题，我唔觉得佢哋即系我唔觉得佢哋一定要捆绑式投票。 亦都未必需要佢哋即係捆綁式投票 嘅。Even 嗰六個 FC 即係咩功能組別嗰六個都冇話，都話話明，但係大議題會捆綁，其他全部都唔捆綁啦。 係咯， 你何況其他呢啲直選？ 即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係各展所長，佢自己熟嗰樣就。 唔 係， 但 係呢 個立思考咪選嚟把鬼啊？ 係啊，咁譬如你話劉小麗，我覺得佢嚟緊四年可能好醉心於呢個全民退保呢啲議題咯。即係老實講，你話四年 有個專職專 呢一屆立法會你話搞唔搞到，真係唔知。因为第一样嘢睇到梁振英连唔连任最紧要呢一样嘢，因为人都未讲晒，都未讲到入梁振英连唔连任呢个话题。你话譬如罗冠聪咁，你话最适合佢做啲咩咧？阿 Donna， 年轻人嗰啲咯，议题咯， 即系点啊？ 发展啊，就业啊，嗰啲咯。因为其实唔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咩都 related to 年轻人。 我唔知你 买楼都系嘅， 我谂有啲可能房屋政策。諗咗一啲嘅即係初步，唉，我諗住我做啲咩，譬如青年新政都有讲呢个档案法㗎。但係亦都有有讲。咁同埋呢 讲囉。 但係有啲呢其实呢就係咁啱得咁巧啫，其实譬如碧云嗰陣时。 原水爆嚟啫。係 呀。 咁食咁啱 咁巧。 食安㗎嘛。 係啦，即係当然啦，即係佢呢条线而家行落去呢，我觉得有。 唔係，啲菜有毒佢都关佢事 㗎。有好多都关佢事㗎啦，其实根本上。咁好啦，咁但係呢我觉得。 因为人多先可以做到唔同嘅政策㗎嘛。 无论你系误打误撞，定系你而家諗清楚諗定去做一样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呢啲嘅所谓嘅民主派或者非建制嘅议员呢，应该都要认真去諗。要 专 一 番嘢。 自己嘅 baby 出嚟。因为呢一样嘢系最容易喺四年之后俾人记得你搞， 起码话俾人听你自己嘅专长系边一范咯。 即系阿婷嗰啲就反腐倡廉， 哇！ 呢个真系好劲啊！呢个听落去，我即刻谂起以前啲武侠片， 唔系我谂起雷锋嘅， 雷锋嗰啲唔同。 唔系跟住论坛啲人就，你翻 ICAC 做啦，咁样你做咩嚟呢度选啦？咁啊，唔知边个闹佢，所以容我一闹。 ICAC 而家做唔到啊嘛。 咁系系啊 ，ICAC 你俾人搣咗啲爪啊嘛，咁即系譬如阿万 B， 咁你会觉得佢同版权法啲嘢 associate 多啲，或者对平权嘅多啲。 因为你阿何依依入唔到嘛，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觉得有啲相关嘅议题系每一 讲咗何西，何依依啊入唔到， 你仲话讲咩话？ 何东南咩啊？ 嗱。 即系我会觉得真系嚟紧呢一届立法会系每一个人都要有啲议题同自己相关比较多嘅，而佢系真系可以 熟咯个饭， 叫所谓独揽大权，即系独揽大旗，即系叫点咧？即系比较 specialize 一样嘢啦。 其实都系嗰几饭啫嘛。 即系譬如你话 房屋、医疗、交通、环保嗰啲咁嘅嘢。法律 你做落你会分得好细嘅，即系譬如你话廿三条， 我哋呢样嘢好嘢嘛， 佢一个人食 一样嘢，就将你正话嗰啲全部包晒落去咁滞， 咁啊系， 即系咩问题都系土地问题， 医疗未包啫，其他包晒， 所有问题都系医疗问题， 房屋交通， 所有问题都系土地问题， 嗯， 系，都系土地衍生出嚟嘅问题， 系啦，咁你老实讲，你话郑松泰揾啲咩角色俾自己咧，我又唔系好清楚，你话所谓叫年轻人。 佢要做呢个桥梁啊嘛， 又系做最佳沟通员， 最佳沟通桥梁，咁啊，即系大家拭目以待啊！喂，咁你话真系又系讲翻啦，咁尤慧晶系代表啲咩咧？代表独男咯，代表 J 呢样嘢系 Raymond 讲嘅 我真系唔知投佢系代表乜，即系当然佢帮手即系灭亡。梗系有功劳啦，问题就 帮佢做公主。 我都系讲同一样嘢，就系话你点样 assess 呢个四年，即系四年之间呢一届嘅工业啊？ 咁咪睇啦， 即系你真系 拭目以待嘅嗰个 系嘛？咁 过四年你点样 assess 佢啫？而家 唔系你起码自己有个街啦，点样 assess 啊？你好难嘅朱一迪啊！我开头即系讲真，我真系觉得佢啦、小丽嗰啲冇可能跑得出噶。 系咯，话唔定佢做啦吓。 飘黄， 好彩你冇讲咋，你讲出嚟啊，你又登咗人啊，你因住啊。 所以我咪做唔到灯神咯。 唉，好啊，有啲人做灯神啦，老萧咪得咯。我哋呢度冇灯神啊，灯神喺晒埋埋。 即系你唔俾佢做做下。 你要了解咩叫灯神嘅话，你了解下埋埋，个个都系灯神。有两个最灯嘅灯死晒系嘛，争啲连希拉里就系俾老萧灯死埋，真系大佬，俾佢灯一灯又话有肺炎啊，真系顶唔到。人社老师， 人社路线，人社路线就大镬啦。因为成个泛民光谱都向左移或者向激进呢边移动啊。咁人社路线系代表乜呢？即系老实讲，嗱，毛哥喺过去几十年，真系几十年啊，廿年啊，喺过去呢廿年喺个社运上面做过乜，大家都即系已经有一个好清晰嘅概念。但系而家问题就系话，你参与拉布嘅人多咗，参与推撞嘅人多咗，即系用阿当娜头先嘅讲法就系话，喺呢个国庆会展嘅会场里边举牌掟棺材嘅， 以往就走嗰啲， 以往就只有长毛。或者加埋大舊同萬必，咁你而家就唔係長毛大舊萬必啦，原來就係啲乳鴿、阿礦神啊、阿挺啊， 挺嗰度挺， 咁你啊死咁啦，即係我真係唔知啦。咁你覺得係長毛 大洗牌咁嚟㗎？ 係你覺得萬必同埋長毛咩做咧？ 拉布啊嘛， 係咯，萬必講咗㗎啦，佢由第一日入翻去嘅話，就會同呢個梁君彥鬥啊嘛。 咁呢有清晰嘅 主席， 個主席嘅話， 咁99%啦，我諗就係。 嗯 吓， 咁拉布真系死啦，咁 吓阿细田都冇机啦，咁啊两个人做梗噶啦， 系咯，细田又唔做啦，仲伟又话退出啦，大局为重。 唉，佢哋好乖噶嘛，嗰班人。 关于拉布嗱，因为老实讲，即系我觉得过去呢一届立法会咧，其实好啊好在有个曾玉成做主席，就算你几唔中意呢一个建制派或者呢个老共产党员都好啦，其实佢有啲处事上边嘅嗰啲样都摆出嚟话俾你听。 最中意六一八啊，嗬？ 起码做到出嚟，你 冇等埋发叔啊嘛。 最衰嗰句都系翻嚟就喐啫，佢都冇讲到明喐啲咩嘢。佢都系讲翻嚟就喐啫，你谂下，除咗周浩成之外，其他人做得出嘅嘢系咩嘢？随时话改你议事规则啊，改啦；随时话剪你布， 剪 你布啦。咁所以即系老实讲， 司法复核我笨咁样咯， 系啊，系我真系觉得佢 你告我啦笨咁样咯， 佢真系攞住你告我啊笨咁样，佢对支麦对住 告我哋啊笨。 即系我唔知拉布仲咪系唔系呢四年嘅抗争唯一手段，但系好坦白讲，你见到而家嗰啲委员会、内委会啊、财会啊，所有呢啲会咧，建制派都要 攞个主席位， 要立 唔系啊，系立晒正副主席啊， 佢想立晒政府。 以前就系协商，譬如我做两年，你做两年，一个泛民一个建制嗱，点解咧？佢系避免咗一种大家冧友嘅方式，去大家互相去摆更加多人。 但系咁样系咪可行噶？其实 因为啲委员会咧，如果你一个委员会系十个人或者二十个人嘅话咧，大家唔使两边都摆咁多人落去，就可以差匀啲。每一个委员会咧，唔使咁多人摆落去，就增无 都 增加 咗 大家工作。 所以我一咪就系问，有冇可唔可行嘅咧？佢咁样系咪 以往系可能 冧晒咁样落去啊？每一个都参加咁投票噶嘛？ 因为我觉得以前咧个程序上边唔系咁紧要，因为点解？因为曾玉成会做翻个主席应该做嘅角色啊嘛，即系你每当人要 override 啲议程，又要 override 啲 rules 嘅时候咧，曾玉成会喺度主持公道，大家都唔需要去谂究竟喺咪个 rule book 上面斗争，咁啊大家唔需要争呢啲议程啊，唔需要争呢啲所谓叫攞呢啲叫执行嘅角色嚟做咯。问题就系话内委会嘅工作系咩咧？内委会原来就系决定选举主席嘅规则。内委会基本上就系一个立法会嘅秘书处嚟嘅，即系唔系秘书处嗰、那个叫一个类似一个秘书嘅职能。咁你要咁， 应该话佢系定一啲嘅游戏嘅规则。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要你揸住咁多叫点讲咧？嗰啲叫行政执行嘅权力。 坦白讲，呢啲咁样规则咧，我相信要变咧，亦都唔系太过容易，因为太过明显啊。 哦，咁啊，睇下佢系咩种人啫。 但系咧就。有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咧，就系呢啲内委会咧，其实佢哋嗰个、主席同埋副主席咧，那个权力亦都好大嘅。 嗯， 立法会主席唔喺度嘅时候，佢就 acting 啦，佢 acting 噶啦嘛，其实已经系 嗰、那个叫李慧琼。 同埋咧，就系话咧，你正话讲嘅秘书处嗰度咧，其实喺入边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即系立法会入边咧，有一个行政机关嘅，我、叫行委会。 行委会 咁行委会咧，其实下边咧有个执行机构，那个先至系立法会嘅秘书处。 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呢、这、一个咁嘅内委会咧， 秘书处都要听 order 噶嘛。 第一件事，佢呢个内委会嘅委员会嘅主席就系立法会主席啦。 嗯， 副主席咧就系呢、这个就系讲个内委会 主席， 即系李慧琼啦。 佢个副主席咧又系当然委员，所以变咗一下子咧已经塞咗三个人落去，再加其他嘅委员落去，所以变咗其实咧，如果呢啲全部都俾建制食晒嘅话咧，咁佢哋就可以喺入边有好多嘅一啲嘅，包括咗好多嘅。行政上的决定咧，都可以由佢哋嚟影响啦。其实， 但系我想问，财务不嬲都系陈建波噶， 即是连任。 他是连任没错。 那么内务本来是谁啊？而家话系李慧琼嗰、那个， 之前系叶国谦啊，好似系， 嗯， 叶国谦， 叶国谦 系啦。 咁梁美芬就继续做翻司法啦，因为郭荣亨啊唔够佢斗啦。喂，但教育之前系边个？而家系蒋丽云， 教 教 佢长都系民建联啲老， 唔系教育系咪黄碧云咧？系咪？ 冇可能。 我唔记得，我真系唔知。 泛民系冇乜主席做。 唔係，都話以往咧係協商，即係譬如有啲資訊科技委員會咧，就係協商咗。 咁黃毓民都做過， 黃毓民做兩年，就阿邊個做兩年係大家輪嘅。因為你如果去違反咗呢個協商嘅話咧，基本上你就冇政治倫理啦。咁以後唔使協商嘅時候咧，就好似而家面臨個環境，係咪內委會如果建制派都係要囊括曬所有政府主席嘅話，泛民應該大舉進攻，冚冧曬啲人落去。总之你开会咧就冚唪唥要倒查晒。 其实如果啦，而家仲有个可能，如果个副主席唔系建制个人做嘅话咧、假如个正主席佢系翻唔到嚟开会，副主席好自然就咩啦嘛。 系啊， 咁就有机会系用即系拉布呢样嘢咧，有机会可以做到噶咯、因为系如果系一个泛民人喺度做主席嘅话咧， 咁啊就要裁 佢相对嚟讲嘅话，可能佢个裁定咧系会比较。in favor 落泛民噶嘛？咁呢個嗱，建制嗰邊仲有講法嘅，就話如果咧我俾你啲泛民做咗副主席嘅話咧，咁入邊我哋開會嘅時候咧，我哋啲所謂嘅拉剪布嘅策略咧就會洩漏風聲啦咁樣樣。 唔係，其實最緊要點樣立住主席咧？其實主席你永遠就係為有個裁決權，就係、是、當啲所謂叫啲委員開會嘅時候係咪拉布啊，即係咪濫用議事程序嘅時候咧？咁你個主席你就要裁決究竟佢而家嘅嘢需唔需要終止？ 請立即離開議事廳。 係啦。 即系佢哋 赶鬼晒你走， 即系你所有嗰啲动议、休会动议啊，或者系终止待续咧，其实你嗰啲嘅动议提出嚟嘅时候咧，个主席咧系有一个最终嘅权力，究竟佢俾唔俾 做呢个动议啊？嗰啲嘅， 咁你主席 OK 咗之后，你先至攞去俾嗰啲嘅。嗰啲會員咧去做一個投票喎，即係兩個關要過嘅。 即係等於你而家拉緊布，譬如長毛每一次都或者黃毓民啦，有啲議案佢即係好耐之前佢都拉過布嘅，唔係淨係呢兩年嘅。佢10万条 amendment 入去，可能曾玉成主席就係裁決，有1000条咧就可以辯論嘅。 佢話唔 relevant 啊嘛，你可以決定話呢樣嘢，因為係有個規定。 唔 係 郭家麒整咗10万个啊，好似得兩條。 都冇用㗎， 佢係 兩條 斬曬出嚟。 佢係揾啲 Excel 揾啲 mail mail 出轉下啲 parameters 啊。 黃毓民係10万嘅。问题就系话佢一个 mail mail 去转嗰啲 parameters， 令到佢出晒嚟，哇！真系好似有好多 article， 好似嗰啲老虎机嗰啲咧。 系啦 ，slot machine 系。 系啦，咁问题就系话你呢一样嘢，你最终嘅裁决权都喺个主席嘅手里边，而个主席裁决咗有边啲可以辩论， 冇一条过咯。 重要啊！你呢1000条唔系分开1000次辩论噶嘛？佢会 group 埋啲相类似嘅嘢一齐去辩论。 1、4、7、8、12。 系啦，咁佢可能 total 辩论两次、三次 六个 round 咁样咯。 而呢一个权咧就紧要啦。万一俾你个长毛做 Q 咗主席，喂，你系咪10万条我都裁定佢有效？喂，大家咪拉到2047，而家梁振英都讲一样嘢啫嘛，而家最惊就系拉布，咁佢点解唔会揸晒你啲权俾你啲拉布啫？咁所以即系老实讲，又讲翻原本啦，究竟人社抗争路线系咪净系停留喺拉布方面？即系我觉得有关嘅人士系嘛，即系例如万必长毛嗰啲咧，你又真系要谂下，究竟议会抗争系止于边一度？好坦白讲，你话尤慧晶，你话梁仲恒，你话阿史容泰，我冇怀疑过佢哋吉屎系够胆跳上会议即系个议事厅里边扫台，扫得3、2次俾人绑 Q 住咧，佢出唔到去嘅冇得搞。 你高铁嗰单嘢已经睇到啦。 第1、2次我真系觉得佢够胆做嘅。问题就系话，你每一样嘢你嘅抗争，你唔单止要出师有名，而系你嘅抗争有效嘛。你成日话你讲佢喐喐而谈自己点样抗争，但你抗争完2、3次俾人拉咗去，你又觉得诶个、哎、议事程序失效啦，你又觉得人哋剪你布唔啱啦，跟住你会都唔开啦，咁你又如何抗争呢？而家我哋惊嘅，又或者所谓叫要监察一啲唔知咩人入咗立法会，就系要监察呢啲嘢。你唔能够两句就话你支持抗争，但系你个人本身就系讲两句就行咗去，又或者本身系立法会公职失效啦，咁你就会都唔 Q 开。喂，啲正正系要监察嘅行动嚟噶嘛，大佬。 我谂拉布咧，应该都仲系有得搞嘅。问题咧就系嗰啲即系建制一定要谂尽办法去堵塞呢啲咁嘅漏洞。但系调翻转头，呢啲咁样嘅规则啊，一定系有好多方法去玩。你咪理出张良计，我咪用过墙梯咯。呢个我谂系要系泛民嗰边，系咪可唔可以一齐去 谂 下？系啦，要度咯。 嗰个琴日万边唔系讲日本啊？好多唔同方法噶嘛。佢日本嗰个人咧系啦，牛 布 啊嘛。 嗯嗯 日先至行到出去投票啊。 即系你拉布咧，仲要讲啊嘛！你一路讲嘅嘢，佢有权裁决你啊嘛。问题就系话嗰个人行紧出去，你系咪可以拱佢行快啲？ 咁佢因为行出去投票啫，香港呢度唔需要。 跟住就要谂其他适用于香港嘅拉布嘅方法啦。 因为嚟紧呢届立法会咧，细细嘅事项，老实讲，你系第一样嘢谂梁振英会唔会连任？即系话 touch wood 啦。即系嗱，今日有间最大嘅新闻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就梁锦松就开咗口啦。即系 董建华撑梁振英， 唔系董建华，讲紧我董 系咪你讲嗰、 那个？唔系啊，我讲紧阿梁粉松啊。我见到 now 咧就有个 notification 弹咗出嚟，就系话诶，如果团结香港人咧呢、這个责任咧落咗喺曾俊华嗰度啦。即系我觉得呢单新闻就好大嘅，即系好坦白讲， 梁锦松咁讲啊， 系啊，梁粉松本身都系一个 contender 嚟嘅， 系咯，佢 一件事、啊， 梁特首留咪连任 一件事啊。 因为阿董系撑阿松噶嘛，以前。 哦，我啊唔知啦，你自己揾翻段新闻睇，我自己咁睇到嘅啫，我就唔负责 verify now 嘅新闻系真定假嘅。咁但系老实讲，如果梁锦松自己都有 contender， 而佢自己将呢个责任交咗俾另外一个候选人，又或者出闸人士咧，我就觉得都几肯定梁振英咧出唔出到闸成问题嘅。即系当然呢一刻，我哋大家又唔能够太过乐观，系咪咁样做啊？ 睇成报咯， 系啦。咁但系事实上。你话如果真系梁振英连任唔到，其实系一个好大嘅 message， 北京系放紧俾香港，就系话其实呢一刻其实香港系咪要咁撕裂呢？即系我谂大家都唔系一啲最激进路线嘅支持者，我觉得如果香港系能够个民情上边系冇咁撕裂，港独嘅声音系冇咁炽热嘅。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如果立法会 呢样嘢添啊，分分钟连真普选呢样嘢都可以。系咪 slow down a little bit？ 我都担心呢样嘢。 唔系啱啱嗰集，何俊仁就讲咗一样嘢啦。如果831决定落闸嘅系张德江，而张德江喺下届十九大系冇得连任嘅，即系话下一届唔好理佢有冇政治。 成波系咁追紧啊张德江，今日好劲，今日嗰个头条。 即系嗱，老实讲，我哋又唔知北京边啲风筝， 信俾成波 边啲风系假。但系呢一刻，如果真系成波。 成本一定是有啲嘢嘅，如果咪俾人告咗接咗落嚟， 大家都系咁睇啦，大家都系咁睇。 但就唔知系背后嘅老细系边个啫。 咁问题就系话，你如果件事系发展落去，张德江真系有啲咩冬瓜豆腐，而张德江系唔能够连任嘅话，即系唔能够喺个 人大， 唔系人大嗰、那个叫政治咩政治局常委，佢唔系政治局常委其中一个嘅话咧，你就好有意味住系831系会唔会放闸咧？即系话佢对立法会嘅唔系佢对政改嘅演绎有一个新噶啦，佢就唔系831落闸嘅方案，佢又作个日子出嚟，可能人大又重新再解释嗰次政改嘅蓝图，定一啲新嘅 rules， 系咪嗰啲嘢可以泛民之间有啲嘢有一样步？我唔知，因为而家呢一刻个方案未掟出嚟，但系就系话如果佢掟出嚟嘅方案系优于831，我觉得成个泛民光谱嘅人就。即系我觉得可以妥协嘅空间就好大啦。即系老实讲，我唔知佢掟啲咩出嚟，但系问题就系成个光谱里边，我觉得佢掟个 offer 嘅方案俾你香港人拣，我觉得起码有一部分嘅民主派系会接受呢啲方案。即系我唔知佢究竟掟个系真方案定假方案，或者北京会让步都唔定，我唔知道。但系问题就系话佢真系掟一啲香港人可以接受嘅方案出嚟嘅时候，每一个政治光谱嘅人点样解读，我就唔知啦。而系话呢一届 呢个系一个考验政治智慧嘅事。 啱啊！咁你话政改一样咁紧要嘅嘢，修补泛民关系，喂，23条系咪可以有机会讲咧？即系既然佢普选可能放一啲放一啲规定俾你，譬如佢提名委员会唔使过半，有啲人觉得 OK 嘅。咁你有啲人接受咗呢个决定之后，23条唔系有得倾咧？系咪？23条其实老实讲，最初嘅时候系咪大家都觉得23条系最惊佢咩啫？魔鬼在细节当中啫嘛。其实2003年推23条出嚟嘅时候，唔系一面倒反对嘅。即系如果立法会系真系可能接受泛民一啲嘅改动，即系等于网络23条都好，有啲改动你系立法会又或者政府系决定接受嘅，我唔觉得香港系一个完全二元对立。局面就係話一啲人又或者係支持泛民嘅六成人全部都係反對嘅，我唔相信咯。即係當你真係喺呢一面嘅光譜係有啲人覺得就係話，大家可能讓一步，香港會更加太平、更加好嘅。而事實上 咁係咯，咁都好多人都話待住先㗎。 北京係覺得香港係可以有適度嘅民主，又或者真係有一個去落實基本法嘅心。 我唔覺得香港係會有獨立嘅訴求嘅香港人。即係當然啦，我睇法就純粹係狗噏，又或者可能係真，又或者可能有啲係真，我唔知道。即係所有嘢你都係睇緊嚟緊選委會嘅選舉究竟係多唔多梁粉入到閘啦，嚟緊下年嘅特首選舉梁振英究竟出唔出到閘啦，我唔知喎。但係如果個風向係中央係想同泛民講和，又或者佢哋覺得香港係唔需要咁撕裂，又或者冇空間係撕裂嘅話，又或者習近平覺得撕裂對佢嘅權鬥嚟講唔係最好嘅話，咁我覺得香港係有機會。 但係點解咁耐都未決定到邊個入到閘嘅咧？ 都幾理想化咯，其實 係啊，可能係全部錯㗎、啊。我唔係話我一定真啊，而係話我係即係學一個網友話，就係我想掟一啲 inspiring 嘅，即係大家出嚟諗下啫。呢樣嘢可能發生，可能唔發生，我唔知。問題就係話，當呢一樣嘢發生嘅時候， 唔得啦，請阿小阿夫子上嚟解構下。 夫子慢慢熟佢套路啦，佢讲嗰啲嘢都比较 predictable。咁但係即係我觉得。 你呀 ,unpredictable 啊。 我 unpredictable, 我咩都讲得㗎嘛。即係我觉得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囉。即係如果真係北京打张咁嘅牌，你泛民之间点样協调，或者你觉得有啲咩底线大家要消王子嘅大家要諗一諗囉。即係呢一样嘢系我第三次。 即 係大家要有一条共同嘅底线。即系你唔可能 出位， 系啦，唔系啊！即系我讲紧就系话，即系譬如对于政改有啲乜嘢方案，又或者有啲乜嘢原则，大家泛民可以接受到，你要有一个好清晰嘅底线，就唔能够就系话，喂，我纯粹共产党提出 呢 个， 佢讲紧呢样嘢好多步之后，选委员、选民、选 特首嘅 ，CY 落埋台，新嘅人上嚟， 我明啊， 再重启呢个政改， 即系起码都2018， 就仲要张德纲又要咩五年 又系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即系留意政治新闻嘅人，只系对呢一样嘢有少少， 我只系留意娱乐圈版嘅啫。 我新闻都唔系好想睇， 我都系啊，我今日系咁睇嗰个杨怡结婚，同埋洗米华嗰啲新闻， 系啦，我哋 系咪有洗米华？ 有啊， 你唔见 佢好劲啊， 你 今日喺 多嘛？ 今日喺 London 食雪糕同 Mandy Liu， 听日可以同阿 你过得好多 唯一的周太，冇唯一的周太， 你系咪想做？你系咪想做小四啊？ 哇，佢唔止四啦，但好靓咯，我想话周太， 边个周太啊？即系证人嗰个周太， 证人嗰、那个唯一的周太， 唔系我觉得 man 啲，撩靓啲。哦，好啦好啦，好咁今日多谢收睇，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